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2018年继续出发，继续和汽车音乐会一起相伴在路上。北京时间9:01:45，问候每位正在聆听的各位好朋友，心情怎么样呢？我说昨天和今天北京的天儿不错哈，除了高温之外呢，这天气那真是实打实杠杠的，真的很好，蓝天朵朵白云，大气透明度特别好啊，阳光太明媚了啊，这个高温哈、开启了烤肉的模式。但是如果你开在车里，这个空调足够凉的哈，享受一下这种清凉的惬意，远离这个车外的酷暑的话，哎，看看这蓝天白云还挺美的。当然我相信很多朋友今天早上是嘟着嘴驾着车，这德国队怎么就输了呢？我不是说这个喜新就厌旧哈，我的意思是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不是这个怎么解释，怎么安慰你们呢？其实怎么安慰你们，我其实也挺伤心的哈，这是意想不到的结果。记得我昨天早晨在食堂吃早点的时候还问，哎，咱预测一下，你说这次世界杯冠军是谁？旁边那个特别坚信的说，那一定是德国呀。然后这个估计今天早上已经见不到他了，起不来了，给他打个电话安慰慰问一下哈。好，所以下面这条资讯呢也给大家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吧，就是说就电气化发言而言，发展而言，其实德国不是最差的，意大利是最差的。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妞， 我是叶峰，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6月28号星期四，尾号是2和7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了。啊，刚才说了一半哈，就是说这个就电气化的发展而言，意大利是欧盟当中表现最差的成员国之一。现在呢，这个意大利的政府呢想要改变这个政策框架哈，也希望在2022年的时候让这个国家拥有100万辆电动汽车，也使意大利成为欧洲头号的电动汽车国家。有人家不服了。我们要奋起直追了，代替挪威，我们要冲向挪威，超越它啊！据估计呢，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大概85亿欧元的大批投资，一大笔钱呐、哗哗哗哗。2017年呢，意大利呢共购买了约2600辆全电动汽车，目前整个南欧共和国拥有5000辆电动汽车， 骑电动汽车的这个数量还是挺少的哈。研究机构负责人表示说，如果意大利政府呢想在未来五年内实现这个100万辆的目标，唯一的选择呢就是像挪威政府一样对电动汽车行业给予巨大的税收优惠。意大利政府也会考虑像法国一样给每一辆购买电动汽车的公民提供8500欧元的奖励。哎，这不错啊，这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有这么多的奖励，估计这个马上就变成电动汽车大国了，真的有可能，有可能。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The Black Eyed Peas, New Time. 第19名 张宇雨一直下。 第18名 周杰伦说走就走。 第17名戴佩妮懒人漫游。 第16名 Kimmy Taylor, I am you. I am you. Everything you do.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I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and I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And I swear this is true.And I owe it all to you. Oh, I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and I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And I swear this is true. And I owe it all to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ou, y I'm telling you, I had the time of my life.

好听，收到你的私信 say hello 发位置哈。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家族一群当中的朋友，一群当中的朋友把气氛搞起来呀，红包很有见到啊，浮生若只是梦来了，还有很哇塞的家家小魔女，还有米粉字母妹妹，前程快乐的小猪英兰，田大腕赵湛江 MK New Me， 还有笑笑爱天天，还有全程不许刷屏啊，雨香，还有大叔，大叔好久不见，说句心里话，骨灰级的粉丝啊，不对，骨灰级的粉丝应该是老董哈，老董青春永在哪里。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回过头来听第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一直想气氛不算融洽，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在同个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爱他的伤密密麻麻。 啊，一起唱，突然觉得这就应该是女生唱的歌，拿起贝斯开始嘶吼唱着歌，这是女生唱的吗？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要嫁给他？你看女性的角度来诠释的哈。江雨，雨雨之下，一起唱。 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密密麻麻，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密麻麻。 我发现你听歌的时候和你跟着他一起唱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反正在车厢当中只有你一个人，走调也没关系，来跟着他一起唱吧。雨一直下，我希望所有女性朋友来唱的这首歌哈，虽然是张宇的招牌金曲，但这首歌曲却是女性的视角哈，都是男字旁的他唱的，那个都是男字旁的他，随他去吧。张宇，雨一直下，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九位，很过瘾哈，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张翰情绪了，来听听周董周杰伦玩出的这段音乐，说走就走。MV 当中复古造型的西部牛仔开车在荒漠公路上随性的玩音乐，公路上搭便车，周董一身这个嬉皮风哈，混搭的风哈，来听听看周董周杰伦说走就走。 但对的颜色就各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数边指着你手，面带边唱边微笑感化，你的在那里的光北的夕阳，你不过加工花很久会融化。我的开启牵挂，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都是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慕慢慢酝酿，心动的频率抽象，我的心只能够懂得你的模样。唱着歌，弹着伴奏，不用出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两旁子弹掉的颜色，就各种辽阔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牵着你手，边弹边唱边微笑感化，你的在那里的光北的夕阳，你不过加把花，感觉会融化。我的开启牵挂，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让爱你慢慢酝酿，心动的频率抽象，我的心只能。 等周杰伦说走就走，上周第28名，本周上升10位，来到第18位次，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啦啦啦。

rappelle des cartons.Rappelt im Karton.Es rappelt im Karton. 的这首在盒子里噔噔响啊，这个夏天呢好像特别热，打开门一阵热浪袭来，打开车门外面一阵热浪刷，炎炎夏日还有什么比吹着空调开着车听着歌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更加幸福的呢？这么热的天还有什么比进入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更幸运的呢？啊，对呀，好，想进入到我们大冰箱当中，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扫一扫你加你为好友，然后再把你带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好了，欢迎各位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十段，我是腾丁，继续欢声。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hen you're cold and you're broken, like you're lost at the sea, follow me in this moment and be free. So don't look down. get lost at the sea. Follow me in this moment and be free. So don't look down, you got away. Don't worry now. 跟上我们的旋律，这才是汽车音乐会的气质。这首歌是大狮子的 DJ Hatwell 和 Jolene 蔡依林合作的。 Jolene 蔡依林也表示 Hatwell 很酷啊，所以和他合作真的很开心。这是第一次尝试比较硬的歌曲，唱的时候觉得我在宇宙中间，很像是被音乐保护着，音乐保护着你哈。万有引力怎么能够失去呢？上到第22名，本周晋升到第14位。Hatwell, Jolene 蔡依林 ，We Are One。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情绪了。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真爱过再回头，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生朋友你会懂，还有手还有痛，还要走还有走，还有我。 句话，一辈子一双心，一杯酒，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双朋友你会懂，还有伤，还有痛，还要走，还有我。 周华健非常经典的作品《朋友》， 一辈子一生情。 其实筹备这张专辑的时候是大费周折哈，周转了很多地方，做得也非常艰辛。因为呢是这张专辑的合作人制作人要去国外发展了，以后合作的机会就不多了，所以特别有了这样一首充满浓浓友情的作品，周华健的朋友，也成为周华健的不朽金曲招牌作品。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三位，青春老董，你们在跟着一起唱了吗？又唤起了很多美好时光的回忆，有没有想起曾经的同窗，曾经的好朋友？各位现在还都好吗？哥们儿现在还好吗？好了，我们继续攀升第十二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头顶的太阳燃烧着青春的余热，它从来不会放弃，照耀着我们行进，寒冬不经过这里，那只是迷雾的山林，走完苍老的石桥，感到潮湿的味道，翻过了青山，你说你看头顶斗笠的人们，海风拂过椰树，吹散一路的风尘，这里就像与闹市隔绝的又一个世界，让我们疲倦的身体在这里长久的停歇。是我们的时光，大海的波浪翻滚着我们的向往，山谷里何时会再传来我们的歌声，那一些欢笑已过去，那些往昔会铭记，我们的时光是无忧的时光，精彩的年月不会被什么改写，放纵的小雨时常回荡在我们耳旁，那些路上的脚印永远不会被延长。 后面歌曲的后面这部分全部都是没有歌词的吟唱，赵雷说这首歌是我们走了4000多公里的路之后写的，这吟唱就像是站在山谷或者大海之前那样的呐喊和吟唱，后面1分多钟啊都是吟唱，没有歌词。赵雷，我们的时光，上周第21名，本周上升9位，来到第12位次。行吧，好了，要跟赵雷说再见了，我们继续攀升第11名歌曲，又将迎来谁，哪一首好听的作品呢？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说你有个心，他说他有脾气，你说你很帅气，他说他很美丽。 成瘾。他说他还很年轻，你说你不花心，他说他不相信你。你们要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有个人你说不出他什么好，可就是谁也替代不了，这也许就是一种暗号，这个暗号叫做心跳。 听到了这首很温情的作品，胡彦斌的在一起，和副歌部分一样，就是只要三个字，在一起就好了。上周第23名，本周上升了12位，第11位次。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更加精彩的第2个小时你怎能错过，待会儿再回来。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 不同的音乐创作人都会从自己生活在北京的记忆和展望进行创作。著名词作家李用荣在歌唱北京的征歌活动中投递了自己满意的创作。李用荣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词作家，著名的音乐诗人，我们熟悉的《七色光之歌》《金梭和银梭》《珠穆朗玛》都是他的代表作。6月19号下午，李用荣来到北京音乐广播接受采访，讲述了此次活动他所投递的2首作品，新时代的新北京和在北京雁栖湖的晚上。 我参与的这2首作品，一个呢就是我扣这个主题的新时代的新北京，我就从4个角度来看北京写成的。世界不是提出世界向东看吗？向东看看什么呢？看中国，看中国的核心就是看北京。北京的动态，北京的一举一动，整个的世界引起世界的巨大的变化和感情的起伏。第二个呢，从咱们中国人的角度看北京，又是一个感情。 新时代的新北京是从不同角度看待北京作为发展核心的未来情感。而另一首作品在北京雁栖湖的晚上，这首作品的创作灵感很早就有。 第二首呢，我找了一个角度，在北京雁栖湖的晚上，毛阿敏给我唱过一个叫《霓虹北京》，但是那个觉得味道不够，我就想写一个很恬静的一个角度，很有幸福感，还存在着一种对北京的一种亲情和赞美，这么一个角度。所以这一次呢，正好一征歌，我觉得找到雁栖湖了。我这一首是写那个大的友谊之歌，国际友人。晚上在一块儿交谈啊，那种幸福，那种感觉。 对于这次歌唱北京的征歌活动，李又荣感触很深。 北京走进新时代，作为一个大国，它要有一个代表中国的声音，也代表中国人民的声音，让世界能感受中国的温暖。北京，我寄稿的时候，我写过一封信，我上面写的，我说我只管耕耘，不管收获。我说只管参与，不问后果。参与是一种快乐，是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满足，还是一种表达感情的一种机遇。 欢迎你把对北京的幸福感写成一首歌，唱响新时代。下面来听《我在北京挺好的》。 陌生的城市里，我找不到一张熟悉的笑脸。夜空的霓虹灯为何模糊了我一个人的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treet, I knew stood a girl that looked like you. I guess that's 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 you moved to West LA or New York or Santa Fe or wherever to get away from me.Skip to how you've been and get down to the more than friends at last. Oh, but that one night is still the highlight. I didn't need you until I came to, and I was overwhelmed and frankly scared as hell because I really fell for you.Deja vu, but I thought this can't be true, 'cause 又听到了我个人也挺喜欢的来自美国的这支摇滚乐队 Train 带来的 Drive-By。 Train 曾经凭借他们发行同名专辑进入到主流音乐市场当中，也取得了佳绩哈。这样一首歌曲呢，非常适合开着车去聆听，或者呢去郊游，或者开到最美的公路上，或者开到世界最美的公路上。好啦，继续来介绍世界最美的公路吧。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世界上颜值最高的公路呢，是阿马菲海岸公路，这是在意大利的一条公路。阿马菲海岸公路呢，沿途的海岸汇集了无数唯美的小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呢，曾经称阿马菲海岸公路是绝美而典型的地中海风光。海岸呢，全路蜿蜒曲折，倚靠着大海绵延25英里，也称为是163号国道。全程呢，可以将众多的依山傍水、风光旖旎的唯美小镇收入囊中，比如拉维罗呀，还有波 西塔塔啊、米诺利、阿玛菲等等等等。这里曾经是1999年国家地理杂志评选出的50个一生必去的地方之一。开车累了，就在海边的小镇找一间别致的旅馆休息，喝个咖啡，看看风景，看看海景。你说惬意不惬意？在夏天，这里俨然成了旅行的天堂，世界各地都有人慕名而来呢。怎么能少了你呢？赶快计划走起吧。是哪里呢？再来重复一下，就是在意大利的阿玛菲海岸公路。走了走了走了走。好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汽车市场资讯。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小提任贤齐，浪漫手牵手。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浪漫浪漫花朵，开满你心窝。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Gib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欢迎你继续收听。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边，看看谁还继续收听到现在，从9点一直到现在哈。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估计还在听吧。谢谢你，刚才夸了一下我的完美服装，是夸我吗？啊哈，我就全单收下了，谢谢哈。还有大满排行榜，想我们的汽车音乐排行榜吗？以前是在我们的官微上都有发布过的，那我觉得应该怎么样注重一下版权问题吧，保护一下自己。所以呢，想知道我们的歌曲都有哪些呢？来，每天9点坚持收听就好了。哇、这个用心良苦哈，别有用心。还有德安，还有 Kitty， 收到你们的二维码，马上这个办事儿哈。这什么奖？怎么奖？啊，扫一扫你们，然后把你们加为好友，再把你们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还有像他们一样的朋友呢，可以把你们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冰箱当中。我们的官微呢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谢谢大暴松，他说天气炎热，各位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了。幼儿园村的村民们，幼儿园村是哪里？是我们二群市幼儿园村，我们是大冰箱好吗？徐小梦你好，嗨你好，没有收到你的二维码呀，准备要拉你的。还有快乐的小猪牛蜜，还有这边在我们的官微早早来 say hello 来报道的心里话笑婷，还有特洛伊。好了，老朋友，新朋友在哪里啊？新朋友你们在哪里？来介绍示意一下。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那今天呢是周四，要来关注的是赛车。那今天为赛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加拿大女歌手 Kelly Jepson 的这首《好奇》，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Break a bone, got me on my knees, you break my heart. Just to watch you bleed, I'm sick with love, sick. Cause it sees, don't call me up, just so I can please you.

轻。 看云淡风轻，云卷云舒，来自许飞的《我们终究会牵手旅行》。这首歌曲呢，保持一贯的木吉他简单的伴奏，依然清澈安静的曲风，淡淡的吟唱了一个充满美好的希望的故事。那这些元素呢，也为这首单曲成为了最许飞的典型的释放。好啦，承载他的是非常好听的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我们来听一首加油歌啦，来自 TFBOYS 的《加油 Amango》。整首歌曲展现了积极向上的体育精神，还有少年之间那种真挚的友谊哈。强有力、富有节奏的这个旋律，让人热血沸腾，不禁想跟着他一起加油、加油、加油！哎，看世界杯的时候办这首歌曲相当给力，相当不错哈。 One, two, three, Amigo, four, five, six.哎，加油加油 ！One, two, three, amigo. Four, five, six. 小宇宙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你是我最好朋友，我会挺你到最后。大梦想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青春绝不停留。 TFBOYS， 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哦。广告之后再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

在大学的时候一直主修音乐，为之后的音乐之路也打上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呢，一直为英国的一线歌手写歌，逐渐被大家所认可和熟知。然后慢慢的自己就走到台前来唱歌了。其实唱歌也很不错呀，演绎自己的作品才更加好嘛。刚刚听到他带来这首 Before You Break My Heart。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音调完整收听。好，接下来要听到一首歌曲，一首老歌，是我们今天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万芳的歌爱。在艺术方面呢，万芳有着才华横溢和充沛的能量，她从来不是那种技巧型的歌手，但却是最有自己口气的歌者之一，声音很有辨识度，很有自己的特点。好了，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万芳歌爱。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